声嘶吼 Go go sister Go go brother面对，人分。 baby twice， 一切就能风调雨顺 all the time。 爱不是一直都怪谁和你，若扑了脸去未必代表一路都幸福平安，别把情人当外人，给他多一些的安全感，不是依赖，拿得起却放不下的未必就算拥有了不变的宠爱，被向后退个两步反而见山是山， 爱要坚强不可逞强，总和理性灌溉，证明有一种绝对的关系。

baby 你不要故意释怀， 为什么就乱 再轻易不计较会全部被你贡献。 天很甜能 觉得安慰。我们看得见未来很美，非常的感动，是冷暖场景却无悔。我们会证明未来很美，很甜很觉得安慰。 伤痛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